节奏，有发你要是战恶斗，你吵到眼界见血呕，要先哄我试试，你无意接受。算了，你太 hip 啦，世界满面太快有变化，硬是要你抄，收到先我靠 ，All I hear is la la la， 预备 please don't call my name， 静静享受 holy game， 致命连击，未来做 same， we're not the same。你无意接受。